第八章，吃喝完毕以后，他们要睡觉去，便领少年人进了那间小房。那时多比亚想起拉法尔的话，便从袋中拿出所存的鱼肝和鱼腥，放在香炉的火炭上。鱼的气味制服了恶魔，使他逃往埃及的内陆去。拉法尔也追去，把他捆在那里，疏忽间就回来了。人们出去以后，他们俩关上了房门，多比亚便从床上坐起来，对他说：妹妹，起来，我们一同祈祷，祈求我们的上主在我们身上施行仁慈和保佑。他便起来，于是一起开始祈祷，祈求上主保佑他们。他便开始祈祷说：我们祖宗的天主，你是应受赞美的，你的名号是世世代代应受颂扬的。诸天及你的一切造物都应赞颂你无穷之事。是你造了亚当，是你造了厄娃做他的妻子，做他的辅助和依靠，好从他们二人传生人类。你曾说过，一人独处不好，我要给他造个相称的助手。上主，现在我娶我这个妹妹并不是由于情欲，而是出自纯正的意向，求你怜悯我和他，赐我们白头偕老。他们互相答说：阿门，阿门。随后便睡了一夜。那时拉古尔也起来，便叫他的仆人同他一起出去掘坟，因为他说：恐怕他死了，我们又要受到讥笑与辱骂。他们掘完了坟墓，拉古尔回了家，叫了妻子来说：你打发一个女仆进去看看他是死是活，假如他死了，我们马上埋了他，不让外人知道。他遂打发女仆去，女仆拿着灯开了门进去，看见他们还在一起安睡，女仆便出来报告说：他还活着，没有什么不好。他们便赞美天上的大主说：天主，你应受一切纯洁和神圣的赞扬，愿众人永远赞美你，你是应受赞扬的，因为你使我快慰，没有让我预料的事发生，却按你的大慈大悲恩待了我们。你是应受赞扬的，因为你怜悯了这两个独子独女。主啊，赐予他们慈惠和保佑，使他们一生满享快乐慈惠吧。随后吩咐仆人在天亮以前把坟墓填平。他又吩咐他的妻子预备很多食物，他自己走到家畜群里，牵出两头牛和两只羊来，命人宰杀了，开始准备一连14天的婚宴。随后他叫了多比亚来向他宣誓说：这14天的婚宴未完结以前，你不可离开这里，你要在我这里住下吃喝，好抚慰我女儿破碎了的心灵。凡我所有的，你立刻可带去一半，平安回到你父亲那里，那另一半待我和我妻子死后也是你们的。孩子放心吧，我是你的父亲，厄德纳是你的母亲，从现在起我们永远是你的，也是你妹妹的。孩子，放心吧。